系咪真系离世大谱啊？即系只不过因为咧，其实即系当事人咧，即系走埋去问可唔可以用试音室嘅时候咧，即系比较粗声粗气啦，或者系比较低音啲 啦。低音啲。 喂，但系大把女士都好低音噶啦，因为咁嘅原因而唔俾佢入去。OK， 嗱，我明白，可能诶呢个 sales 就觉得啊，会唔会系啲咧即系变态佬啊入嚟搞事啊咁样？咁我谂保障一啲即系女士嘅顾客咧，那个出心系 OK 嘅。但系當事人咧已經即刻咧就避免誤會咧出示埋身份證，咁已經證明咗咧自己係一個跨性別嘅女士之外咧、甚至已經係做曬即係性別重置手術，同埋已經係換埋身份證嘅性別啊。 係啊，冇錯、 然後跟住你都唔俾人入，咁你就係有冇過分啲啊咁樣？ 後屘聽到一啲即係新聞啦，即係有補充就話咧，原來呢一間店鋪咧都曾經拒絕一啲就算係打扮啊比較男性化嘅女仔咧，都唔可以用佢哋嘅試身室。 哦， 即係係啊，即係原來即係呢一個都唔係個別事件。咁今次呢、這、一個即係事主啦，許小姐啦，咁佢直頭佢已經係攞埋身份證出嚟，其實身份證上面已經係寫咗佢嘅性別係女士。都唔俾佢用咯，咁跟住咧，其實嗰、那個售貨員啦，仲話哦，咁你係女噶咯，不過你都唔用得喎，咁樣係 咯，哇！你咩理論啊？嗱，雖然咧，即係事後咧，其實呢一間嘅鋪頭咧，因為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連鎖店啦，就好似致歉咗，就強調話係個別事件嚟嘅啫，咁係只不過係個別職員咧係做錯錯誤嘅決定，咁、但係有關嘅當事人咧，亦都聯同一啲跨性別嘅即係朋友啦，就去到平機會啦，希望可以透過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啦嚟到去投訴啦，咁之後我先至發現咧，原來係。自从2016年咧，四年前去到而家咧，原来总共咧其实已经有成24宗咧系涉及所谓性别焦虑症嘅相关投诉。咁然后咧，希望评委会可以透过咧残疾歧视条例咧嚟到处理嘅。咁即系话咧，今次呢单事件咧，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其实本地好多跨性别人士，就算你已经改晒身份证上面嘅即系性别都好啦，其实喺生活里面咧，无时无刻都系遭受到歧视啦。同埋一啲即奇怪對待嘅，係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 Coco 你應該咧去試下去挑戰佢。我一日咧你去幫襯佢其中一間嘅店鋪啦，但你 drag 曬佢 ，drag 曬佢 ，drag 曬佢，然後跟住你話用試音室，咁然後跟住咧，如果佢俾你入去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可以拍台啦。我係男人嚟嘅，你居然因為我drag 曬 算好靚，你俾我入去試身咁樣。 唔係，我諗咧依個公司咧要俾佢哋員工聽下我哋嘅節目嘅。佢竟然有眼不識泰山啊！許小姐其實係曾經做過我哋嘅嘉賓㗎，亦都教過我哋防狼術㗎，即係教過一眾即係女性啦，即係要好保障自己啦。即係佢都係一個女性嘅恩物嚟㗎。咁所以佢連 女性嘅恩物， 我連咁樣都拒絕下許小姐咧，我覺得真係太過分。 係啊，你 check 翻我哋嘅 video 啊，我哋真係拍咗㗎。咁其實叫佢咧教我哋防狼術啦，嗰陣時即係。点样自卫咁样咧？我哋真系喺个大 studio 里面拍咧，过咗我哋几招噶。 系啊，好彩嗰位 sales 即系冇即系掂佢啊，或者你系咪女人拎个掂下你咁啊惨咯，可能佢就已经即系 中招啦， 起唔到身， 唔系试唔到身，起唔到身 系 嘛？ 系啊，唔系其实嗱，我自己都有买过女性嘅衣物嘅，咁即系知呢度 drag 啦，即系冇理由入边着男人底衫底裤咁唔全面噶嘛。咁我买嘅经验咧。我就冇試嘅，但系我都會即系拎起手去捏下、度下身或者系比拼一下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冇乜問題嘅。 嗯，有冇人阻止你？冇人阻止你？ 冇人阻止我，驚佢哋即係覺得我真係會掟眼嗰啲嘢。你阻住我揀衫，咁所以其實就冇乜嘅。咁我諗但可能真係去到試身啊，或者可能一啲貼身用品咧，佢哋就可能會緊張啲啦。咁希望呢件事情咧，令到佢哋即係下次會再醒啲啦。咁人哋都俾曬身份證你，話曬我已經係即係為跨性別嘅女仔，咁你應該就係俾佢試身咯。係 啦，我覺得即係其實你保障一啲即係女士。嘅顧客咧，即係佢哋即係所謂女性嘅性空間咧，其實係嘅。你無啦啦個鹹濕佬啊，有啲變態佬、核突佬入到嚟啦，搞事嘅話咧，你梗係要防，你梗係要擋啦。咁但係到已經即係驗明正身啦，俾埋身份證你睇啦，然後都唔俾人入，然後跟住你冇解釋嘅話咧，咁啊真係太那個咯。 嗰個感覺好似係佢哋唔肯承認自己即係破錯，即係作咗一個錯誤嘅判斷啊。即係已經係驗明，即係俾埋身份證你睇，你都話哦。哦，咁你係女嘅咯，但係你都係唔用得喎，咁係咩意思呢？即係其實聽到呢單新聞咧，真係都幾憤怒啊！呢邊香港咧，呢啲鋪頭咧，即係好似咁落後啦。 嗱，一邊廂咧，啱啱我聽到咧就話，原來今年啊，有一個即係外國嘅名牌啦，摩士堅奴啊，大家諗下係咩牌子啦？ 嗯， 就揾咗一位， 你都講咗咯，仲要諗下咩牌子？ 呢一我唔係我諗住我英文比較差，即係讀到咁樣啫。摩係啦，呢、這個摩字頭嘅牌子啦。咁佢就即係揾咗一位啊，叫做 Aaron Phillip 嘅 model。咁佢係一位跨女，而且佢係一個黑人，同埋佢係一個肢體有殘疾嘅人士嚟嘅。咁佢就揾咗佢做咗今年2020年秋冬系列嘅一位代言人。咁我哇睇嗰啲相真係好靚，成輯相咧都係黑白系列。咁、甚至乎因為佢本身有即係肢體殘障啦，咁其實佢係即係喺嗰個即係嘅步行嘅輔助器上邊咧影呢輯相嘅。我覺得真係好靚。咁、其實你諗下，人哋外國一啲咁大嘅 brand、咁大嘅牌子都可以揾一位黑人有肢體殘疾，仲要係跨女做一個代言人啊！居然喺我哋一個咁進步嘅香港，一位跨女啦，想去用試身室都唔俾啦 嚇！咁進步嘅香港，咁進步嘅香港係琴日嘅事啦，又即係過去嘅事，過 咗 嚟嘅。OK，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以往咧，如果聽即係自己人節目啦，我哋都訪問過唔同類型嘅一啲跨性別嘅人士啦。咁其中有一啲都話俾我哋知道咧，即係其實佢哋喺生活好多嘅細節裡面咧，都係遇到好多麻煩嘅、即係譬如話，就算去開個銀行户口啊，最明顯最麻煩嘅咧就係上廁所啊，因為會遭到好多啲 奇異嘅目光啦、 目光也好啦、不必要嘅衝突也好啦。於是乎咧，我聽過一位跨性別嘅人士同我講咧，佢盡量都係即係出街之前咧，盡量飲少啲水。 哎呀， 即係你諗下，即係要忍住啊、希望就唔會製造一啲額外嘅麻煩。你諗下佢哋即係生活裡面嘅幾多細節係幾多麻煩，所以我真係覺得其實香港咧嗰個性別懲罰咧，真係其實要改咯。 不過 而家係講生活咋，而唔係講要有啲咩特權 啊。 同埋、有時呢啲風氣咧，真係唔係即係香港先有嘅。喺外國咧，一位好出名嘅名人，我哋已經鬧咗好多次噶啦。阿羅琳啊，又嚟啦。 佢又嚟。 佢又對呢個跨性別嘅即係一啲人。人士咧作出，即系佢又冇明刀明枪咁话佢， 咁都唔明刀明枪。今次呢一个，我直情觉得咧，哇！呢 又喺度挑人、 呢一铺先至，哇！即系劲挑人啊，简直 是 完全系挑机嘅。 系啦，咁系咩咧？咁你知佢个 Twitter 啦，系有1430万个 follow 啊，咁啊，即系我哋 Facebook 嘅几千倍啊嘛。咁啊，突然间咧就 po 咗张相啦，咁啊上面有个 T-shirt 咁样啦，写啲字咁样啦。咁呢个都唔系最主要嘅原因，佢就话啊，呢个 T-shirt 咧，其实我喺呢个铺头度买噶，咁样你哋都去即系买嘢或者点样啦。点知啲人一睇咧，原来嗰间铺头咧。就係即係出咗名咧，係即係反跨性別嘅一個即係鋪頭嚟嘅。佢入面有啲乜嘢，即係有啲乜嘢物品咧？即係例如咧，佢有時會有一個T-shirt 啊，或者一個襟章係寫住喺跨性別女人是男人，或者話跨性別男人是我的姊妹。咁樣啦，同埋亦都話亦都有時喺啲杯啊上面啊就會話我即係類似一個惡名昭彰嘅反跨性別者咁樣啦。 係啦，甚至佢講到咩 transactivism is misogyny， 即係大概意思即係話咧為跨性別所即係提倡嘅一啲運動啊平權運動咧，其實咧係等同於咧厭女主義。即係覺得咧 transgender 咧，佢哋嘅身位咧越嚟越受到重視嘅時候咧，即係女人就冇定期啦。即係佢哇，你諗下呢間係咩 online store？就不斷其實喺度 sell 緊咩咧？佢哋唔係 sell 緊襟章，唔係 sell 緊衫，唔係 sell 緊 T， 係 sell 緊仇恨啊！ 冇錯啊！ 仇恨呢、這個即係跨性別者啦，咁而佢亦都喺度即係寫到好似好幽默咁樣啦，寫好多嘢，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好不滿佢呢個做法啦，包括即係之前幾日Jonathan 咧就係嚟自 Queer Eye for the Queer Eye 入邊其中一位主持啦，亦都話佢已經唔再係即係當年嗰個即係作者啦，就叫佢寫一本新書咧，叫做《終極的噩夢和遺產的破壞者》，就係佢呢個新。书嘅名称啦， 系啦，嗱，即系对于我呢一代嚟讲咧，我谂我个打击同埋冲击唔系好大，因为我真系吓，即系压根而我真系唔系睇罗琳嘅 Harry Potter 长大噶嘛，但系你谂下九十后啊、千禧啊，即系出世嘅嗰班嘅年青人咧，全部真系睇佢嘅小说长大噶嘛，然后突然间去到今时今日先至认清楚嗰个原作者嘅真正面目。系几咁狰狞嘅时候咧，你谂下，我真系点样去处置我嘅童年回忆咧？ 即系简直觉得被背叛咗嘅， 系啊， 感觉。 咁点咧？ 我係咪應該要燒曬嗰啲書咧？ 我有諗過啊，我諗佢中秋節即係 barbecue 嘅時候啊，遲排 信片啊， 遲啲秋涼天就開始我嚟，即係我嚟做呢個叫咩啊？即係嗰啲叫咩啊？ 你諗到先算啦， 彈精。 助燃啊，燃起把火、啊。 我谂下你使唔使要谂到两点钟？哦，原来系炭精。咁我谂下，嗰啲书可以摺下门脚都得嘅，唔一定要烧嘅。 好厚。 又或者，其实我哋可以分开咯，即系歌者非歌，或者系作者非书嘅。 嗯。 咁佢书里面即系讲嗰啲故事啦，同埋带俾我哋嘅一啲价值观啦，例如即系话俾大家知，你唔需要觉得自己 lonely 嘅。其实呢个世界上面咧，一啲被打压也好啦，被边缘化啦，被误解嘅人咧系多的是嘅。咁但係其實你係 you are not alone 嘅嚇，咁、即係其實Harry Potter 嘅系列裏面咧，帶俾我哋好多嘢咧，即係點解我哋會覺得咁錯愕嘅地方就係佢今時今日嘅即係反跨言論咧，完全同佢喺書裏面咁多 Harry Potter 系列裏面咧倡導嘅嗰種嘅價值觀，完全係相反啊嘛，咁、你先至覺得點啊？其實係咪你寫嘅，定係你揾個？吓， 枪手， 枪手，然后帮你写噶咋？ 同埋 Harry Potter 系讲好多有关即系友爱啊，或者亲情呢样嘢，即系好充满爱嘅。但系你现实中呢个女人原来充满仇恨嘅话，我接受唔到咁嗰个反差咁大。 系咯，同埋即系其实有咁多个反响嘅时候咧，佢唔去修正不得止，佢而家变本加厉。 系啊，我眼中就系佢从来都系即系唔肯认错咯。都系咁多人话俾佢听，佢咁样嘅讲法唔啱嘅时候，佢而家再继续挑机咯，即系喺我眼中咪就系即硬颈咯，唔肯认错咯，即系觉得哦佢今次就唔系好直接，咁但系佢就摆咗一个姿态出嚟，即系佢同一啲咩人去联盟埋一齐啊，咁呢个同呢个网站根本就系散播仇恨嘅，咁佢而家系咪要向全世界话俾佢知，我就系咁噶啦，我就系睇唔过眼噶啦，同我唔同嘅人就系我嘅敌人嚟噶啦，即系 系啊， 你继续反对咯， 系啊，未加一句 blow 咩咁样啫嘛， 系啊。 OK， 佢又唔讲啦。OK 吓，咁我哋不如讲翻啲好嘅嘢啦。因为嚟紧咧，即系唔知道即系几时电影院系全球性地咧真系重开啦吓。虽然最近我都睇咗呢个 Tenet， 即 系 隔住位嗰只咁样啦吓。咁啊，终于都睇咗，入过电影院，入到去嘅时候都有少觉得好陌生嘅呢个环境，好耐冇去过咁样。咁但系希望吓2021年真系会全球重开啦，因为有几套戏咧系排住上，同呢个 LGBT 嘅议题都有关系嘅。咁、其中有一套咧就喺外国嘅电影节里面上咗，我就好有兴趣睇。嗱，电影嘅名字叫 Supernova， 唔好以为系啲即系科幻啊 sci-fi 片。 系 咁，其实系两个咧，系讲两个嘅年长嘅男同志啦，即系所谓年长，我谂都系人到中年嗰只咧，就唔算都系老得好紧要。 都系60岁嘅，好似 五六十岁咁样啦吓。OK， 咁佢哋系一对 couple 嚟嘅，咁而饰演佢哋嘅咧，其中系两位都系老戏骨嘅演员啦，一位就系 Stanley Tucci 啦 ，Stanley Tucci 其实演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戏噶啦。咁而另外一位咧，香港朋友一定非常之熟悉。就係、是、Colin Firth 啦， 係啦、 ，Colin Firth 啦，咁大家最熟悉嘅就係 Love Actually 啦，係咪？係， 同埋佢做過、okay. 即係之前係 Single Man 啦，作為一位即係失去咗伴侶嘅男同志嘅。 係啦，嗱 ，Colin Firth 直嘅，但我好欣賞佢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係完全咧係完全冇忌諱地咧，就算喺嗰個叫做冇咁開放嘅年代咧，已經係接拍好多同志角色嘅，例如最早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就係 Another Country？ 我有。睇过，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就系讲学生咁样。 你唔记得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嗰阵时太后生，所以你认唔到佢。 我呢度叫同窗的爱定同窗之恋嘅。 系啦，喺嗰个年代佢已经做同志角色，做一个直嘅演员啦。咁但系今次呢套叫 Supernova 嘅戏咧，佢就系同 Stanley Tucci 咧合演一对 gay couple 啦。咁然后咧就系其中一个角色就系 Stanley Tucci 演嗰个男同志角色咧，佢系患上咧早期嘅老人痴呆症。咁就系好惊会。会唔会有这一日佢完全系忘记晒自己系边个，忘记晒同自己嘅 couple 啊，又即系同自己家人嘅一啲美丽嘅回忆咧？于是乎佢哋 take 咗一个 trip 啦，咁希望咧趁病发之前咧，可以有一个美丽嘅 journey 啦，又或者去重拾一啲以往嘅回忆咁样啦。咁我觉得哇，即系就咁听个故事大纲已经好感人啦。同埋两个老戏骨，虽然两个都系直老啦，咁我觉得即系啊，都值得真系要去睇一睇。 即系呢个题材。都係即係近年比較即係即係隻手可以啦，即係年長嘅同志啦，即係有我見到有香港報紙寫就係呢個荷里活版嘅叔叔啊，咁 係啦。 都系嘅。 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自己就即系好期待啦，因为据闻咧就就话11月27号咧就喺英国方面上映噶啦。咁但系就香港咧，我就未知道几时会做，但我都觉得应该大家要去睇嘅。 系啦，值得睇。咁而另外一部咧，想同大家推荐嘅就唔知几时会拍成啦，但已经宣布咗会拍。呢、一个咧就系Amazon Studio 咧会拍嘅。咁应该咧系喺 Amazon 嘅网上面串流咁样啦。咁但系咧。就是 Harry Styles 会演戏 ，OK， 对上一次咧就系敦强 啦，系咪？冇错啊， 敦强做得几好啊，虽然佢其实冇咩戏份嘅啫， 系， 但你觉得哈，你 boy band 出身做个士兵都好似似层层咁嘅。 系啊，仲要佢嗰个 boy band 系 One Direction 啊，即系完全估唔到嗰个方向，即系佢可以演到 佢有 Two Directions 啊， 冇走入呢个 Wrong Direction。 咁而佢今次咧喺套戏里面咧，嗱套戏就叫做 My Policeman 嘅，咁其实 based on 咧就系一本小说啦，个小说咧就系讲一个50年代嘅故事，讲一个咧同志警察， 嗯， 点样爱上另一个人。咁但系咧喺嗰个时势嘅环境底下咧，佢又被逼同另外一个嘅女子咧，要踏上结婚之路嘅。 系 咁就系嗰个咧有趣嘅三角关系。 嗯， 咁我觉得揾一个即系今时今日出身于 boy band 嘅一个靓仔歌手创作人，咁然后去演一个50年代喺衣柜里面仲要系穿着制服嘅同志警察，咁我就觉得嗰个 combination 咧，嗱首先对于佢嚟讲系好大嘅挑战啦。 系 嘛，50年代佢都未出世添啦，咁我觉得啊系一个演技。好大挑戰嚟嘅。 其實如果講古仔嚟講咧，即係嗰個 storyline 咧有少少老掉牙嘅，即係都係即係啊，即係以前嘅一個封閉嘅年代，少少禁忌的愛咁樣嘅背景，跟住其中一位就啊被逼要同一位女子結婚。其實呢啲故事咧又唔係好特別啊。咁但係即係因為即係佢咧就係即係。即一個即之前 boy band 嘅一個人啦，即係佢係即咁後生。 唔係啊，但係總之成件事，就算幾個橋段老掉大牙都好啦，只要 Harry Styles 著警察制服啊，嗰隻制服誘惑已經夠 sell 啦， 大家已經流曬口水啦。 香港就未必嘅，嗯，係。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都系听翻首歌，然后就10点半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我哋预告一下今晚有咩嘉宾好嘛？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好开心啦，因为突然间咧听到个消息啦，咁就系因为本地嘅一单即系关于呢个同志婚权嘅司法复核咧，就系好快就判咗，咁然后咧就系胜诉嘅，咁就系讲咧即系上年喺5月份嘅时候咧，一对本地嘅男同志啦，就住佢哋嘅即系所谓居屋嘅居权啦，同埋遗产嘅继承权啦，即系入禀法院啦，咁其实佢都已经系上过嚟我节目咧，同我哋介绍过个即系司法复核嘅情况啦，咁但系咧一年唔够就已经系胜诉啦，当然系饮得杯落啦，所以今晚就系请其中一位当事人上嚟系嘛？ 系啦，咁佢就系阿 Henry 啦，咁佢哋我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听到佢哋一个，即系我哋之前做嘅录音访问啦，咁今个礼拜我哋就再即系亲身上嚟再讲一讲呢件咁开心嘅事啦。 好，开波之就系送嚟呢一首70年代嘅经典。点解要播呢一首歌呢？因为最近呢首歌原作者话，大家唔好误会啊，其实呢首歌系同机无关嘅。 吓、 I'm sure you will find many ways to have a good tim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They have everything for your men to enjoy. You can hang out with all the boys.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70年代全球大热嘅的士高作品啦，咁点解会送嚟呢一首歌呢？因为咧系呢一个星期就系呢一首歌嘅原作者啊，佢就系 Victor Wallace， 居然走出嚟无啦啦话咧，嗱呢一首歌咧其实系真系同机冇关嘅，你哋唔好再讲啦。若果咧仲有一啲网友啊，又或者系甚至一啲 media 咧系将呢样嘢，将呢首歌经典嘅呢首作品咧系同呢一个机酷城系扯上关系嘅话咧，我会告你哋啊咁样，哇恶到咁添啊仲要。 但系已经讲咗40年啦。 呢一首歌每一句歌词有边一句系唔系同机有关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因為個背景咧就喺個七十年代咧，大家知道啦，嗰陣時即係其實誒對於同志都好大嘅歧視啦。咁啊，當其時甚至可能咧唔係咁常見有所謂基吧嘅。咁、所以咧，真係基人咧要去識人嘅時候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除咗變曬即係地下活動之外咧，其實喺嗰陣時咧已經係盛傳咧 YMC 咧，因為全部都係男人啊嘛， 係， 仲要全部都係走去健身嘅男人啦， 啊， 咁就好有睇頭啦。咁所以咧係好多時係男同志咧興喺嗰啲地方度咧去搭散啊、識人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呢個已經係一個不爭事實嚟㗎啦嘛。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即係當 British people， 譬如阿 Victor Willis 寫呢首歌嘅時候，一定係借同志文化嚟到去過橋啦，雖然直人聽嘅時候就覺得係一般咧，好健康、好陽光嘅歌啦。係啊，咁但係你點可以已經係嗰陣時借咗同志文化過橋，今時今日你過橋抽板？咁當然啦，今時今日即係同志去識人，一定唔會話 YMCA。如果你叫 YMCA， 啲人會走曬。哇！點啊？ 你下次可以 drag 下 drag 嘅時候可以依首歌喎，考慮。 哇！靚到我諗佢以後冇 show 開嘅。好啦，聽下新聞報道先。 午夜十二點半，香港電台由郭婷晶報道新聞。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仍然在深圳拘留。本港警方前日接获广东省公安厅回复，指十二人乘坐偷渡集团安排的快艇，计划经内地海域逃往台湾，逃避在港涉案的刑责。他们向偷渡集团缴付资金作为出逃费用。盐田公安分局仍然调查案件，稍后将会依据内地刑法呈请批准逮捕他们。而本港警方正是调查是否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公安调查发现，他们上个月23号早上大约7点几在西贡布袋澳码头上船，到上午9点几在管辖海域内被查获，12人涉嫌干犯偷越边境罪被刑事拘留。警方表示，根据省公安厅资料以及海事处和水警记录，快艇最后侦测到的时间是上午8点几，当时离开香港水域界限约 10.9 海里，向东南方向航行。而广东海警局公告曾经提及，查获快艇的位置在香港水域界限以外东南方约26海里。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是相隔11日之后本地个案再次零确诊。新增确诊的48岁男子是货机机组人员，星期一发病，星期四由巴林抵港，在机场临时采样中心的病毒测试呈阳性，同机两名机组人员需要检疫。另外，協助普及社區檢測的華星診斷中心昨日早上為中山紀念公園內的16個臨時氣膜實驗室放氣，之後連同儀器設施搬入倉庫。中心董事長胡定旭說，如果有新一波疫情而要大規模檢測，有能力快速設立實驗室。政府說，雖然確診個案過去幾日只有單位數，但疫情是否完全斷尾仍然要觀察，呼籲市民切勿鬆懈，又說一旦放鬆防疫措施，社區傳播可能再現。去年入伙的上水寶石湖村，再有住戶發現單位內的座廁出現來歷不明的活蟲。紫荆楼一名住户表示，入伙之后不久发现马桶内有活虫，但当初以为是自己单位的个别问题，未有投诉。虽然近月情况好转，但仍然间中发现有几条至一堆虫。当区区议员林卓廷表示，同村三栋楼宇中两栋有住户发现座厕内有虫患，至今一共接获12宗投诉。他擔心是新型屋邨的樓宇設計或者水源出問題，要求房屋署和相關部門盡快檢查全村三棟樓宇所有單位，找出蟲患源頭。房署說，至今有7宗報告， 署方曾经就其中一宗个案检查大厦天台冲刺水缸同单位坐厕水箱，未有发现幼虫踪迹，会继续跟进。美军据报再派军机到南海侦察，其中一架距离广东海岸最近只有不足50海里，是美军军机历来侦察中国的最近距离。内地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指美军派出 EP3E 和 P8A 侦察机到南海上空侦察，其中 EP3E 侵察机昨天早上由巴士海峡空域飞入南海，一度逼近广东沿岸，最近只有 47.81 海里，即是大约88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 在内地江苏，一间学校的教育手册最近被发现声称同性恋违背自然法则，校方表示确实有不妥，已经回收重审。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师范学院最近被揭发发放给学生的卫生健康教育手册之中，含有针对同性恋的一些惊人和极端的错误表述。淮阴师范学院的相关部门表示，核查之后发现手册中涉及同性恋的部分内容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学校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回收下发的手册，并且会组织卫生人员重新审定内容，不妥当的地方会删走。据报道，这一本手册是由校方在前几日发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卫生健康知识。根据网上流传的图片，淮阴师范学院的卫生健康教育手册在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中说，同性恋违背自然法则，在性格上有缺陷，同性恋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性恋会教唆引诱正常人，给正常人造成不安全感，同性恋是一种变态行为，同埋同性恋寿命比正常人要短等等。翻嚟本港，有跨性别人士团体投诉连锁内衣店禁止跨性别女性使用试身室，涉及违反残疾人士条例，保障跨性别人士获得公平的货品和服务提供。跨性别权益会近日陪同事主去到平机会投诉。投诉人许小姐话，上个月在九龙湾德福广场的连锁内衣店想试着一件运动内衣，但是怀疑因为声线似男人声被店员和经理拒绝，表示只是接受女性顾客试着。她于是向店员出示身份证澄清性别，表示已经完成性别重置手术，但是店方仍然拒绝承认她的女性身份。她对此感到不满和愤怒。事主许小姐早年被确诊患有性别焦虑症，亦即是自我认同的心理性别，和出世时的生理性别产生强烈矛盾。经医生评估之后，2017年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并在入境处更新了身份证的性别栏。连锁内衣店事后回复传媒查询，表示投诉属于个别事件，对同事处理失当深感抱歉，又说会同相关部门沟通，避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跨性别权益会代表丁丁解释，跨性别人士只要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并且获得医生证明，就可以更新身份证上边嘅性别。佢促请平机会加强性小众教育，向公众同埋业界宣传修例保障。平机会表示，基于守则，唔会评论个别个案。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头先嗰个咩内地嘅教育指引话咩话，讲咗好多咧，即系关于即系吓诶同志啊嘅特征啦咁样。佢话我哋嘅短命啲嘅， 系啊。啊！真系睇下边个笑到最后嘅呢一个， 佢咩理据啊？ 佢冇理据噶，佢系其实佢系俾佢一间佢一间师范大学俾一即系师范大学里边嘅一年级生嘅一本指健康指南啊！佢话系即系教育大家点样去即系点样即系有一个正确嘅健康观咁样啦。咁佢就话即系同性恋者咧，全部都系心理变态嘅，亦都会引诱一啲即系佢哋眼中嘅正常人，即系令到佢哋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咁同埋咧就话即系我哋会短命啲咁咯。 咁佢哋有冇讲到咧？我哋系靓好多噶， 即系只要靓，短命啲都唔紧要系嘛？ 即系怪你睇，但系咩怪你过分美丽嘅啫。 我短命少少啦，唔紧要啦。即系人哋 为咗靓， 九十八岁，我九十七岁 ，OK。 系，我谂啊，写漏咗少少啊特征啊，就系其实有男同志系黐你根。你头先嗰几句系咩嚟噶？系咩乡音嚟？ 戴口罩啊！我哋 你唔好赖啊你！ 好遵照呢个即系主持节目嘅规则嘅。 OK， 嗱，转入直路，我哋今日自己人嘅专题系咩咧？啊，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嗱，虽然即系2020年啦，即系其实真系冇咩利好嘅消息啦，系嘛？即系一浪接住一浪啦。咁希望即系2020年咧，快啲过啊！呢个庚子年。即係離實大譜，咁但係咧，即至少一樣嘢咧，我諗喺同志界咧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天大嘅喜訊嚟嘅。係咁、突然間個零星期前啦，就係、一個措手不及，都估唔到哇，無啦啦，因為星期五嚟嘅公佈嘅時候，咁就係本地嘅一單司法覆核啦，就係、關於一對嘅男同志伴侶啦，咁佢哋喺外地係結咗婚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買咗呢個居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其中嘅一方啦，即係其中嘅老公啦、其中一個咁就係覺得嚇咁、自己到底其實喺呢一個嘅物業裡面到底。成唔成嘅案喺呢个房屋处里面系嘛？咁、其实系可唔可以即系联名去拥有呢个居屋咧？又或者系到其中一个即系先走嘅一步嘅时候，咁可唔可以将呢一个嘅物业系可以即系过咗俾我即系在生嘅伴侣咧？咁、而另外就系遗产嘅继承权系点样咧？咁于是乎就入禀司法复核啦。其实上年大概五六月份嘅时候咧，就正式系入禀啦。咁我哋都即系访问过当事人嘅。咁啊，旋即就公布话咧，就系、居然系胜诉 啊！真系。 一年唔夠啊，因為你記得其實梁振剛嗰單 case 咧係打成四五年噶嘛，因為中間又牽涉到律政司又即係再上訴啦，咁然後終極喺呢一個終審法院裏面係勝訴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其中嘅一位當事人上嚟就係 Henry Lee， 係歡迎佢， 歡迎歡迎，喂恭喜曬恭喜曬， 多謝 ，OK 嗱今日 Edgar 就唔喺度啦 ，OK 咁但係就你代大家啦嚇，同我哋報一報喜啦，亦都要即係代同志界即係恭喜你啦，咁但係首先問一問，即係嗰個星期五嘅時候咧，突然間公布咧，你有冇心理準備咧？突然間咁快喎、 有嘅，我哋都收到法庭， 收到封嘅， 係收到信話星期五會有個即係有 judgment 嘅。 係咁，當其時你哋嘅盤算就係、是、啊咁快啊，因為通常即係譬如話你嘅律師團隊可能會俾一啲心理準備你噶嘛。有陣時咧，我哋會覺得啊咁快判咧，就可能可能個成數高啲啊，還是輸嘅機會會大啲咧？ 当时我哋两边都觉得有可能嘅，所以即系都有准备啊。如果输咗，我哋即系会有会讲啲咩啊，或者心理准备都有做嘅。所以，但我哋都当时因为听个聆讯嘅时候咧，个官问嘅问题咧，都系问紧当时 Angus 梁振光个案件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嗰个先前嘅案例系可以继续延续喺第二啲唔同嘅方面咯。 OK， 咁啊恭喜晒啦！咁首先即系问一问啦，因为今日即系其实都捉住阿 Henry， 即系想对于今次呢个司法复核案件嘅即系判决啦，尤其是判处方面咧，希望可以让大家多一啲嘅了解嘅。因为就咁我哋睇报道嘅时候咧，我谂一般人尤其是我哋对于法律嘅文件唔系咁熟悉嘅话咧，那个根本唔系我哋嘅 language 嚟噶嘛。咁、所以可能会系一知半解咁样啦。最好噶啦，除咗你系当事人之外，其实 Henry 咧，佢本身都系做 law 嘅。 咁所以由佢讲咧，就系其实好有说服力噶啦。咁同埋可以解释咧，即系当中我哋系对于法律嘅文件啊，同埋嗰个判词咧，即系比较混淆嘅啲地方咁样啦。OK， 不过首先即系问咗啲私人嘢先啦。咁啊，星期五嗰日即系知道之后啦，点样庆祝啊，同阿 Ega？ 我哋食咗餐好嘅，我哋去咗食韩烧。 即系要庆祝就要食韩烧咁样嘅。 系啊，我哋中意 我都中意食韩烧嘅。 系咪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啊？ 我哋两个去咗， 两个去。 我哋喺我哋嗰日冇去到法庭嘅，我哋屋企等。咁十点半就出咗 judgment， 咁就律师去攞嘅。咁佢哋打俾我哋，话俾我听赢咗。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跟住之后就开始收到好多朋友啊，好多人咁样恭喜我哋。跟住我哋就决定食餐好啦， 食餐好嘅。咁但系点解唔到屋企人食咧？因为你知道啦，譬如话你两口子咧，上年度咧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咧，我知道你都即系私底下其实都要同屋企人倾过啦，因为都要佢哋嘅 blessing 同埋支持啦，咁样。咁其实佢哋嘅反应系点啊？屋企人， 佢哋开心啊！佢哋其实尤其是我妈咪去，即系都好支持我哋嘅，同埋佢因为自从我哋结婚啦，亦都佢要做司法复核啦，咁佢都。變咗多咗機會同傳媒傾偈，亦都好希望可以話俾其他全港嘅市民聽咧。其實咧，即係同志兩個男仔，香港有兩個男仔結婚係經係有發生嘅，同埋咧亦都會有家長支持嘅。所以佢聽到其實佢好開心咯，因為即係我哋兩個作為佢嘅仔啦，佢覺得法律終於喺某程度上被尊重啦，被承認啦。其實佢係。好释怀，同埋觉得有希望咯，系啊。 O K， 嗱咁啊，开心还开心啦，即系我亦都觉得其实喺即系香港嘅平权有讲咧，一直都系滞后啦，同埋停滞不前啦。咁所以今次呢个司法复核咧，尤其是即系再加埋上年咧，即系梁振刚嘅嗰单 case 咧，其实系打咗一大嘅强心针嘅。虽然吓喺原则上面咧，似乎香港政府都系强调话嗰个即系所谓异性恋嘅分法咧系唔会变噶啦。咁但系至少我哋喺个别嘅权益上面咧，至少都都好似争取到吓，斩件式咁争取到啦，都系一件即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啦。咁但系开心还开心之余，律师团队有冇即系俾个心理准备你有机会律政司会上诉？ 我哋都相信呢个可能性都系大嘅，即系因为以佢喺其他同志嘅司法复核案里面咧，佢个 track record 咧都系如果输咗嘅话咧，都系会上诉嘅。咁当然就仲等紧啦，因为上诉就要有个限期，咁个限期仲未过嘅。咁我哋即系希望政府明白，其实呢啲案件已经一单又接一单啦，其实个原则都系相似嘅。咁我哋都。唔想承受太大壓力啦，亦都即係有經濟嘅負擔啦，然後有時間嘅付出啦。如果政府可以明白，其實呢一個法律原則係已經被確立啦，亦都會即係法庭亦都再一次確立啦。如果佢唔上訴嘅話，其實我哋歡迎咯，因為。即系唔一定要上诉噶嘛？ 系劳民伤财啊嘛，做咩啫？系咪先？ 系啊，公堂嚟噶嗰啲。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开心还开心，但系其实开心得一半啫。嗰个星期五，咁啊，事完就因为有另外一单啦，就系岑子杰啦 ，Jimmy 嗰单 case 啦。咁就因为其实佢同自己嘅 partner 咧，就其实喺纽约注册咗嘅。 系。 咁其实咧，佢嘅上诉咧就唔系就住个别嘅权益嘅，就系讲紧话点解香港唔容许同志喺外国有一纸婚书之后系享有同样嘅即系所谓婚姻嘅权利咧？咁样系一个比较原则性。咁但系就败诉，系嘛？你自己点睇啊？ 其实就我明白法庭嘅难处嘅，但我同时都明白点解作为即系明白 Jimmy 系边一个出发点嘅，因为即系佢想喺制度上一个系统上咁样做一个挑战啦。但系法庭有一个困难咧，就系因为喺梁振光案度咧讲得好清楚咧，其实喺呢一啲平等嘅案件咧，其实佢系睇个 context 嘅，咁所以每一个唔同嘅范畴啦，无论系上一次就系、是、交税啦，又有试过讲呢个员工嘅福利啦，有讲dependent visa 啦，即系供养人嘅签证啦，咁我哋就讲居屋同埋讲呢一个遗产嘅。咁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政策咧就有唔同嘅处或者唔同嘅局去负责，咁唔同局同唔同处咧其实系负责唔同嘅范畴，咁佢哋会考虑嘅嘢都唔同，咁所以佢考虑嘅嘢系咪真系合法，系咪可以 justify 咧？其实系好讲个处境嘅。咁如果喺个好制度性一个好系统性嘅一个 challenge 咧，其实变相就系、是、佢就话喺个 discussion 一个 vacuum， 即系喺个。抽空的地方完全冇曬當時的處境，佢究竟諗緊啲乜嘢，所以先有一個咁樣嘅唔同嘅對待，咁佢就好難去判決究竟係公平定唔公平啊！咁所以我明白點解法庭咧就好難一刀斬，就話好啦，咁我俾你啦。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作為同志，我都好明白就係、是。 咁唔通我每一樣嘢有一百樣嘢做樣咁樣告，其實真係勞民傷財咯。 係啊，正如好似阿岑子傑講啦，即係雖然係敗訴啦，咁但係佢提咗一個 call 咧，我覺得真係又好好到嘅。咁佢話咧，今時今日政府嗰個做法咧，就係好似去一間即係買燒味鋪咁先算啦。咁然後跟住就話嗱，一條叉燒我唔會係成嚿賣俾你嘅，斬件買就或者有得商量咁樣。 即係斬開十件就賣俾你啦，即係逐件你要咁樣去同佢講，同佢傾，同佢買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嘥咗好多時間咁樣啦。不過我即係聽你解釋完咧，我都明白咗少少嘅，因為我自己睇新聞咧，其實我真係睇咗好多次，為咗即係你呢個訪問咧做好多功課，但係我都係 睇 頭霧水嘅。所以你見我冇乜出聲。 所以今晚可以問個清楚明白啦。但係頭先我哋即係提到即係幾次有關梁振邦嗰個高級公務員嗰單嘅即係終極性。诉嘅案件啦，咁而咧即系无独有偶啊，今日即系又咁啱得咁巧啦，就传出呢个消息，咁都有报道嘅。我嘅几时知咧？咁就系因为万斌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就话因为佢喺立法会上面咧，就突然间咧就向聂德权咧有一个嘅垂询嘅，咁就系问自从嗰单嘅案件系终极胜诉之后，咁到底公务员嘅系统里面有冇改制咧？咁係真係，如果唔問嘅話咧，都唔知道原來其實已經係做緊、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終極判決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年前啦， 係啊，上年六月啦。 Okay?咁但係咧，聂德权咧喺阿萬必嘅即係詢問之後咧，佢先至話啊，其實而家我哋公務員事務局咧已經有內部嘅指引傳閲咗噶啦。咁啊，總之若果有啲公務員，若果係好似阿梁振邦咁嘅 case 喺外國有一紙合法嘅分書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報同埋 update 更新自己所謂嗰個公務員嘅婚姻嘅 status， 咁然後有機會咧係可以去 apply for 咧相應嘅一啲配偶嘅福利，就可以同咧異性戀嘅已婚嘅配偶咧係看齊嘅。咁即係唔講唔知嘅喎。系嘛？啲公務員真可能唔知喎，就等於好似可以而家同志合併報税，佢都只不過係好低調喺個網頁裏面咧更新咗咁就算嘅。你冇咧即係刊憲啊，又或者係做宣傳啊，發呢、這個即係 press release 咧，話俾人知嘅。 嗯， 點解咁低調咧？ 我都唔好清楚，但係。其實真係有啲慢。其實咧，頭先我哋講話啊，申訴人即係同志啦，有一個角色，律政司有角色，同埋法庭有角色。最大嘅角色咧，其實係政府嘅，因為無論贏與輸都嗱，輸咗就一定要改啦。咁佢用咗一段時間改，改完之後都未必可能大家知道咗，即係後嚟有新聞報啦，先大家先見到啦。但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唔係一定要俾人告先改噶嘛。其實佢可以主動去檢視頭先所講過一百個嘅。范畴，咁佢睇边个公平，边个唔公平，咁佢直接做啦，咁啊好啦，即系唔好劳民伤财，佢系应该要做呢样嘢，佢呢个负责任嘅政府系应该咁做咯。 系啊，咁同埋真系唔到质询，唔到去询问你，唔到扯住你问咧，你都唔讲嘅，即系系啊，系啊，即系。做咗噶啦，不过吓 静悄悄啊， 静悄悄啊，静鸡鸡啊，唔觉嗰只咧。 你问啊，哦，其实有嘅咁样咯。 系嗱，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我哋都觉得系件喜事嚟嘅。至少公务员事务局咧，其实一啲即系相关嘅职员咧，系收到类似嘅 memo 啦。OK， 咁、但系我就即系都有少忧虑，就系、是、有一啲类似梁振邦咁嘅 case 啦嘅公务员啦，喺外国结咗婚啦，咁但系可能咧都系碍于惊自己喺工作环境里面出柜之后咧，可能会受到一啲歧视嘅对待啊，唔方便啊，可能唔敢去申。甚至觉得诶、算啦，即系嗰啲嘅福利都系唔要啦咁样，我觉得都可能系几大嘅 case 嘅， 有可能噶，因为即系未必个人都喺工场，即系喺职场上面已经 come out 咗，咁其实某程度上系要 come out 咗先可以去攞呢啲福利噶嘛，咁我都希望，即系我唔知道，我唔系好详细知道个机制系点样做啦，咁我希望佢个机制都明白，其实另一样嘢就系私隐嘅问题，佢可以考慮到，即係點樣可以全，即係全面啲咁樣諗啊？其實點樣去申報，會令到 HR 知道，咁樣係要小心處理嘅，都唔會將呢啲資料泄露咯。 但我睇今日嘅報道咧，就話雖然有個咁嘅內部嘅指引啦，但係其實都係話咧，到有關嘅一啲即係同志嘅所謂公務員咧申報之後咧，先至再按個別嘅情況啦去處理嘅、即係唔係話你申報咗？你同梁振邦 case 一模一樣，有外國一紙分書咧，就一定會有。 嗯， 冇呢個 promise 過，都係話會個別處理。 哦， 咁我就唔知考慮啲乜啦。咁你真係要再問多啲先知啦。 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回覆就話咧，即係其實佢就佢有講到一點咧，就係話其實佢唔係要立刻所有係同即已經喺海外同一個同性伴侶已經結咗婚嘅公務員都即刻要申報。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想攞呢個福利，咁你咪申報咯咁嘅意思。咁我諗即係喺佢頭先我哋提到呢一個即係私隱保護嗰度咧，其實可能都。唔知係咪啦，即係可能都係未諗得咁周全。好似頭先阿 Brian 所講咧，即係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公務員咧，因為即係會驚受到歧視啦，就而唔去申報啦，就放棄呢個福利啦。但係有一樣嘢咧，其實我想問阿 Henry 嘅，因為我睇翻阿 Jimmy 嗰單案啦，咁其實個官咧佢講咗有一句嘅，佢話其實香港嘅法例咧係唔容許同性婚姻嘅。如果要將同性同埋異性婚姻完全視為同等咧，係 too ambitious 啊，野心太大。咁佢就其實佢都有講啦，即係佢就建議阿 Jimmy 咧就逐樣，即係逐每一個政策啦，或者一個提就要提出呢一個複核嘅。咁就即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啦，斬件式即係逐樣去爭取。咁其實嗱，因為我對於法律即係完全係一個門外漢啦，亦都即係完全係唔認識嘅。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其實有冇機會當我哋咁樣斬件式逐樣去申請，越嚟越多嘢係即係已經可以俾我哋爭取到之後，其實有機會香港嘅法庭咧，即係都會有機會大機會啲承認翻呢個同性婚姻咧？ 原則上咧就可能未必係咁嘅，但係。嗰、那個客觀嘅效果咧就有可能，因為譬如我哋真係用翻100個例子啦，有100個唔同嘅條例或者範疇。咁如果譬如真係逐件睇啦，睇完之後有99件咧都係犯法嘅，都係違憲嘅，所以要改啦。咁其實可能淨係剩翻一兩件唔係嘅啫。咁實際上咧，即係喺個實際效果上咧，其實就算佢唔係真係承認你嘅同性婚姻，但其實你得到嘅福利同埋對待咧係一樣啦，基本上。但係因為講承唔承認，即係應唔應該有同性婚姻咧，係講緊憲制上面嘅問題。因為基本法咧從來都冇講過咧，一定要provide 一個同性伴侶嘅合法嘅關係嘅 recognition。咁如果從來都冇呢個 positive 嘅 duty 啦，即係冇一個一定要做嘅責任，咁所以佢唔做咧係冇違憲嘅。咁所以呢一個原則咧係唔會變嘅。 OK， 嗱，咁今日我哋捉住咗啦，咁就係啱啱係個零禮拜之前啦，咁就係又就住有關呢一個同志啦，佢哋嘅居屋嘅居權啦，以及就係遺產嘅繼承權啦嘅司法覆核咧，係終於判咗啦，就係勝訴嘅。咁但係實質嘅內容係點啦？同埋有關即係今次呢一單嘅案件啦，即係法官嘅判詞到底內文係點啦？有啲咩重要嘅意義咧？轉頭咧，我哋捉住當事人啦，就係 Henry Lee 啦，可以再同我哋傾下。咁但係頭先提到嗰個法官就講到話，你唔好咁 ambitious。咁样，咁但我谂下，其实我哋真系一啲都唔大野心咯。其实我哋要求紧系同志嘅同异性恋系同等嘅福利同埋权利啫嘛。我哋唔系要特权，你话我而家我哋要特权吓？啲权利仲要多过异性恋嘅，咁我就觉得好 ambitious 啦，系咪？好大野心啦，要求平权都大野心啊！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地全是努力青春的人，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上一个钟头啦，我哋都有倾过啦。哇，今年2020年咧，真系好想佢快啲过，真系即系乌云密布啊，好多好唔开心嘅消息。咁但系咧，今个月终于喺我哋自己人嘅社群咧，有一单好消息啦。咁就系咧，我哋呢一个同性伴侣嘅继承权上咧，咁我哋系最近司法复核咧就成功咗。咁我哋系打胜诉嘅。咁当然啦，我哋就要揾翻当事人阿 Henry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Henry， 再次恭喜晒， 系多谢。 OK， 为呢、這个同志社群在这个婚姻平台上面至少打了一场胜仗，虽然就不知道律政司会不会上诉，虽然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会的了，以他们的作风是吧。 OK， 但是祝福你上来，除了是代同志社群就是多谢你们走出这一步，也恭喜你们之外，也希望可以透过你的口中可以令大家是对于今次的判决，无论由判词背后那个真正的意义有多些的认识，因为法律上面的文件和那些用词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同埋掌握嘅。嗱，首先我听到个判词咧都几有趣。嗱，首先我哋不如唔好讲个判词先，我哋讲咧即系律政司咧喺即系打呢单官司嘅时候咧，喺 hearing 嘅时候，你第一次嘅聆讯咧，律政司喺咪度噶？ 喺度， 喺度噶嘛？咁所以你都听到佢嗰啲老掉大牙嘅即系所谓理据啦。其中一个咧，唉，真系即系讲咗 n 次，就系话要维护婚姻传统。OK。咁而第二个咧，佢哋嘅理据咧就系话咧，希望可以鼓励异性恋婚姻。咁我谂下，你哋赢咗，点解会鼓励，又或者点解会令到异性恋者唔愿意结婚咧？关我哋同志咩事咧？ 所以其实咧，你问我咧，我喺个 hearing 嘅时候系开心嘅。点解？ 因为都系呢啲理据。 冇错，因为其实原来佢即系今次第三次啦 ，QT 啦 ，Angus 啦，今次我哋第三次。其实仲有先前仲有公屋案嘅，仲有 Nick 嗰单案啦，今次第四次。佢如果个原因，即系因为佢每一次都要佢系个辩证喺佢度，佢要讲俾你听点解佢觉得咁样系合法合理嘅。如果佢个原因都冇改过，都系同一个咧，咁其实咧法庭已经第四次同佢讲咧，咁系唔啱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系一个强心针嚟嘅，即系原来佢讲几多次都好咧，都系讲同一样嘢嘅啫，佢冇其他更加好嘅嘢。 系啊，我有少少觉得咧，即系佢仲系讲呢啲嘢嘅时候咧，好似系周浩鼎上身咁样。我都知道周浩鼎咧，其实喺呢啲位置就会摄出嚟噶啦嘛。 系啊， 讲来讲去都系三幅屁，人用录音机咁样噶嘛，都系话要维系，同埋唔可以冲击一男一女嘅即系结婚制度噶嘛，都系嗰几句嘅咋。 系啊，其实好似玩牌咁样咧，其实你都都 OK 嘅，即系原来对家咧出嚟出去都系嗰副牌，佢今次又系出呢一副牌，咁啊反而会唔会即系喺呢个喺即系喺即系对方咁样出牌，即系反而系令到你哋即系有多啲即系策略可以知道点样打咧？ 會令到我哋覺得原來除咗我哋而家提出呢幾樣之外咧，其他可能佢都會講同一樣嘢嘅。咁不如都不常攞埋其他嘢出嚟同佢傾下呢啲係咩原因啊？如果都係同一個原因，咁可能我哋嘅勝算都有望嘅喎。咁樣 係咯。咁而另外律政司咧都提咗第三點係咩咧？就係話嗱，今次呢個我第一次聽，就話佢話希望要維護呢個法律嘅連貫性同埋一致性。 哦，其實佢 Angus 嗰度都係咁講， 都係咁講係嘛？ 係啊， 但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好容易駁嘅啫嘛，你要一致性同埋連貫性嘛，你容許香港有同志翻美已經好連貫咯，同埋好即係唔會有衝突啦，好一致啦，係咪先？人人平等，一模一樣，或者你係男定女，男男定係女女，係嘛？權利係一模一樣，法律嘅責任亦都係一模一樣，仲唔夠連貫 consistent 一致？一条龙服务咁添啦，呢个好容易搏嘅啫。你唔一定要剥夺同埋阻止某一部分人拥有平等嘅权利，你先至可以务求令到法律连贯性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咧，法官今次嘅判词咧，嗱，我哋讲到判词啦，咁就系佢其中有一 point 讲得好好，咁佢话就算律政司嗰边个原因都系头先所讲嘅三幅被啦，但系佢话其实系冇任何嘅证据显示咧，就系同志得到即系相同嘅配偶福利嘅时候咧，系会危害到异性恋婚姻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判词好有历史性意义嘅。 系啊，其实都我觉得如果用翻我哋叫做 layman's term 啦，即系讲翻用平时讲平时人话， 系 即系如果我哋讲遗产，讲紧我哋而家供紧嗰层楼。其實好容易理解嘅啫，即係而家我日日都供緊，每個月都供緊樓，買咗同香港其他人一樣，都係買緊一層樓，跟住個個月都要供，供完之後係呢個私人嘅財產，到最後我死咗之後，希望可以留翻俾 Edgar， 咁我點會影響到隔離鄰居呢？講真，即係所以其實個判詞就係講緊呢樣嘢，其實係講緊一個好卑微嘅要求，即係將私人嘅財產用一個法律嘅保障，無論有遺囑或者冇遺囑都好咧，其實咧呢個遺產都可以留翻你自親嘅，咁其實我覺得都好合情理啊。 係啊係啊， 呢一句係我比較即係睇得明，同埋我會覺得咧係理直氣壯，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我搞機關你鬼事咩？即係唔知你 又唔使咁嘅，我搞機其實唔關你事，阿善咁咯，好啲呢、這個語氣好啲， 我比較貼地啲啦，係啦，即係我做乜其實唔會影響到你，你應該都即係你俾我做啦。咁样系啦， 系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唔知道啊，我谂 Henry 都有留意啦。我好似喺个判词里面咧，最尾咧，其实好似法官系提到一样嘢嘅，佢话咧，其实而家要解决同埋所谓要合理地去补救嘅一个措施系咩咧？除咗系就住今次嘅继承权啦，去改制之外咧，佢话其实应该咧可以去考虑就系去纠正喺有关嘅条例上面咧，对于咩叫有效婚姻。甚至對於咩為之丈夫、咩為之妻子嘅定義，我覺得呢一句好勁喎，其實係嘛？ 係因為其實點解要咁樣打呢？就是、因為原本嗰個條例嘅妻子啦，同埋丈夫嘅定義咧，就係、是、定義咗一夫一妻。咁所以如果你唔係一夫一妻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兩個男仔、兩個女仔就符合唔到啦。咁所以。就變相而家我哋原本未打呢個官司之前咧，我哋就符合唔到個條例嘅。但係因為而家呢個官司打贏咗啦，咁、那個官就話，如果個條例根本都包括唔到兩個男仔或者兩個女仔嘅婚姻咧，咁係違憲，亦都係犯法，亦都係歧視嘅。咁所以律政司就要諗下點樣去改嗰啲字眼，令到個字眼可以包容性多啲，然後包括埋同性婚姻啦。咁當然係講緊海外結咗婚嘅同性婚姻啦。 係啊，但係當法官係今次咁樣破天荒去講話，其實係應該要去糾正條例裡面咧，對於乜嘢為之有效婚姻，尤其是咩叫做有效婚姻嘅定義嘅時候咧，咦？咁就好似開咗一埲窗咁樣。即係令到好似同志婚姻咧，日後嗰、那個即係喺香港嘅所謂認受性咧，好似多咗個侵卡，我覺得。 起碼喺遺囑，即係喺冇遺囑嘅條例情況之下，咁呢個係一個。是一个门咯，开咗一对窗，一对门。 OK， 嗱，我想即系问多少少啦。咁既然今次判咗之后咧，其实有任何其他嘅手续你需要做嘅，即系例如因为嗰个居屋嘅就系阿 Edgar 啦，吓，即系你嘅丈夫，然后买到噶啦，就系佢拥有噶啦。咁而家需唔需要做任何手续，系令到你都有嗰个居屋嘅居权嘅？ 因為其實我哋嗰、那個司法覆核咧就分開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是、關於我哋在生之前，在生嘅時候啦，咁就係講緊我哋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就居屋可以個居住權啦。因為其實居住權嘅意思係啲咩咧？因為居屋咧係要有名冊嘅，如果你唔係屋企成員。 房署冇你个名咧，你系唔应该喺里面住嘅。咁因为我唔被承认成为佢嘅，成为佢合法嘅丈夫啦。咁所以其实咧，我系非法逗留紧我自己屋企里面嘅。 系。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嗰个契啦，即系加个名落去啦。呢啲全部都系在生。咁呢一 part 咧，个司法复核咧系仲进行紧嘅，就未打嘅。 哦，其实原来呢一 part 系未判嘅。 系未判。 因为我哋就咁睇报纸嘅时候咧，以为系即系一拼，其实已经赢咗。 系啊，所以系有少少。混淆咗嘅，咁但我哋而家贏咗嗰 part 咧，就係講緊死咗之後嗰 part， 咁就係講緊遺產嘅，咁就係因為一個人嘅遺產裏面就會包括你買嘅物業啦，咁我哋就係居屋啦，咁嗰個物業就係講緊即係無論即係居屋、股票、你嘅 saving， 咁呢啲全部都係個遺產裏面，咁個遺產權咧。如果你有立遺囑，咁當然就可以根據遺囑去做啦。但如果你冇立遺囑嘅話咧，其實咧，如果你係一個直嘅人咧，咁就有法律嘅保障。你結咗婚咧，咁就會俾咗你老婆嘅，你老婆會有呢個遺產嘅繼承權嘅。咁、你而家攣贏咧就冇啦，咁而家贏咗之後就有啦。咁所以其實就冇嘢要做嘅，因為我哋要爭取嘅就係咩？就係冇遺囑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有遺產嘅繼承權嘅。 哦，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今次打贏咗呢個司法覆核咧，只不過就係話令到同志嘅伴侶就唔需要額外寫遺囑。 冇錯， 就可以同樣擁有呢個業權。假使其中一方係早去嘅話， 冇錯。 OK， 咁原來只不過係呢一 part 係打贏咗嘅啫。 係，冇錯。 OK， 咁但係頭先你提到有關嗰個居屋嘅居權啊，同埋即係跟住你係咪可以喺個契嗰度即係寫翻自己嘅名啊？其實係將會排期幾時會有聆訊，或者有判決啊？ 因為法庭咧做司法覆核咧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要得到法庭嘅許可啦。咁、那個法庭嘅許可咧就應該喺上個月嘅時候就批咗噶啦。咁嘅意思即係咧嗰個聆訊就可以去排期。咁、那個排期咧就仲排緊，就幾時就未知。但起碼許可咧就已經備咗啦。咁即係繼續可以 proceed。因為如果連許可都冇咧，咁、那個單官司就唔會打噶啦。 咁即係換句話講，呢一刻就算你今晚咧翻到居屋咧瞓嘅時候咧，其實理論上你都係非法嘅嚇 、啊， 入境者 唔係咁係咪入境者？入屋者， 入屋者， 入屋者係、啊 哦，其實都幾慘喎、啊！即係自己供緊樓要翻屋企，其實係非法嘅， 非法居留。 嗱，身份上面你而家呢一刻都依然係非法喺嗰間居屋單位裏面係非法嘅逗留人啦。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就係你又有權咧可以繼承呢個物業嘅、 哦。 因为你打赢咗官非嘛， 哦系啊系， 咁所以你咪觉得即系喺今时今日我哋要斩件去争取即系同志嘅所谓配偶福利同埋权益嘅时候咧，系制造咗几多法律上面嘅不连贯性同埋不一致性同埋荒谬啊，系咪先？ 冇错， 绝对唔连贯嘅，冇错。 唔系咯，其实系政府一手造成噶嘛，呢种嘅不连贯同埋各种嘅冲突，系咪先？ 系啊，因为佢唔全面咁去睇，咁啊有啲有啲冇，咁所以即系两边都唔系人咁 是啊，嗱，同埋我见到喺今次嘅判词里面咧，其实个法官咧都强调咗一样嘢嘅，就系、是、嗰个冇遗嘱者遗产条例嘅。 系，冇错。 咁我睇咗两嘢，我先知道，哦，原来呢个条例其实攞嚟做咩嘅咧？原来个目的同埋宗旨咧，就系防止已逝者去逃避去供养一啲受养人嘅义务嘅。 冇错。 咁但系咧，法官就强调话咧，其实即系嗰个义务咧，唔单止系一定系你嘅老婆啊、你嘅亲属啊，其实有道德上面嘅责任嘅。 冇错。 咁所以亦都系涵盖到咧，即系其实有权系同自己喺海外结咗婚咧，其实嗰个都应该可以系有权受养人嚟嘅。 系。 O K， 咁所以就要讲清楚啦。咁所以即系 base on 咧，其实系针对住每一个嘅特定条例咧，去打赢咗今次嘅所谓胜仗。所以希望大家就喺我哋今次解释之后咧，会对成单嘅案件有多一啲嘅认识啦。咁所以唔系赢到，唔系赢尽嘅。吓、嗯，系赢咗少少甜头嘅，系啦，小胜嘅啫。咁所以都祝福嚟紧嘅另外一半啦。咁希望一切顺利啦。 系啊，希望 吓咁啊。但系其实今次喺一年之内已经有一个一半嘅判决咧，其实真系我都预料唔到啊，真系。 系啊，其实都真系几快嘅。咁其实我哋入纸就系上年嘅。咁当然个即系五月其实系个聆讯日子嚟嘅。聆讯之后好快佢就出咗裁嗰个 judgment 啦。咁系。好快同埋好 encouraging 咯，因為我諗我估啦，我都唔知啦，因為法庭都唔會解釋點解佢咁快。但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因為咧，其實係因為嗰啲律政司嘅 argument 咧係 repetitive 嘅， 係不斷重複， 不斷 老掉大牙。 咁所以法庭咧都會用翻同一個原則去， 咁佢就好快可以駁到你啦， 冇錯啦。我相信咧都係其中一個 factor 令到佢可以快啲判決到。 咁我哋成晚講咗即居屋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咧，系咪好似有一单案都系讲紧即公屋可唔可以加翻即系外国结婚嘅即伴侣？咁呢个 case 你又点睇？同埋即系点咧？ 嗰、那个就赢咗嘅，嗰、那个就应该系、都系今年早啲年头嘅时候，咁佢就赢咗。嗰、那个系关于个分别就其实就好，其实个政策就好似嘅房署，因为都系讲紧佢承唔承认你喺海外同志嘅婚姻。咁如果佢承认嘅话咧，你 公屋啦，未有未要入紙啦。咁入紙嘅時候咧，如果你個人報咧，就條隊好長嘅。但如果你用家庭嘅形式嘅申請表咧，就會好快嘅。咁而家贏咗嘅意思咧，就係你可以入一個家庭嘅申請表啦。咁但係我哋又唔係喺個範疇裏面，因為我哋已經買咗居屋啦嘛。咁我哋就唔係排緊公屋嗰條隊，咁所以個原則就好似嘅。但是呢其實就首先點解頭先我哋講話個 context 好重要，就因為我哋其實唔係爭緊公共嘅資源，都係嗰句其實樓就已經買咗噶啦。究竟係可唔可以喺裏面住，同埋可唔可以加個名？咁其實係講緊私人嘅財產啦，亦都係講緊財產嘅使用權啦。咁就同公眾嘅資源咧就冇一個咁直接嘅關係。咁所以可能那個考慮又會唔同咗咯。咁所以法庭都要再去睇下啊，究竟公屋同居屋嘅話啊，會唔會其實你問我咯，可能居屋個。那個考慮更加少，因為公屋就好少，所以咧佢就諗啊，咁少嘅話，資源要分配點樣分配啦？咁但係個官都好清楚咁講，就算資源好少都好咧，你都唔可以因為人哋嘅性取向而歧視人噶嘛。咁所以咧，你唔可以唔俾人入一個家庭嘅申請表。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連資源好少嘅情況之下都贏。咁而家我講緊我自己間屋可唔可以喺裏面住咗？ 係咯， 我個希望啦，法庭就會覺得啊，咁其實就唔好合理喎。 係咯，咁希望即係你另外一半有機會，我唔係知 Aga， 即係另外一半嘅司法覆核啊，可以打得贏啦。咁然後跟住就即係變咗男同志伴侶，如果喺外國真係成功住咗賊嘅話咧，就可以堂而皇之，可以以配偶嘅身份咧去申請呢個居屋啦。係嘛？因為而家全部就算我身邊有一件咧，都要扮單身噶嘛，去申請噶嘛，剝奪咗好多權利噶嘛，但係交税我哋係交。一模一樣的税嘅噃，係咪？好啦，咁啊，多謝 Henry 啦，同我哋深入淺出咁啊，解釋咗即係今次呢個司法覆核即係背後嘅意義啦，同埋即係真正嘅範圍係點啦。我哋去翻啲講翻啲 personal 啲嘅嘢啦，因為係啦，我哋想講尤其是男同志嘅同居關係 啊，要八卦一下先係咪 ？OK， 你哋住埋咗嗱，你結咗婚，你哋一年幾前啦，係嘛？就係、是、結婚啦。 系咪咧？ 谂 下先， 已经唔记得咗啦。 一几话？ 应该一五话结，跟住一六年头结系 ，sorry， 应该一六系。 一六年头结啦，但系你系咪一结咗婚喺外国结咗婚之后咧，就已经系一齐住噶？ 系， 就一齐住嘅。咁但系只不过就系居屋就系近呢一两年嘅事啦。吓 ，OK， 咁啊成功买到啦，同埋抽到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话你住埋咗大概系两年几时间系嘛？ 其实我哋未结婚之前都同居 嘅。O K， 系啦，那个同居关系咧，因为你知啦，即系点解我哋会即系定呢个 topic 咧？因为对于喺香港仲未有即系所谓合法嘅即系婚姻关系嘅时候咧，即系同居关系嗰样嘢，对于同志嚟讲咧，系一个冇先例可寻嘅一种关系嘅模式嚟嘅。尤其是香港嘅住屋问题啦，咁短缺啦，居住范围咁细啦，有啲同志甚至仍然同屋企人住啦，咁样。例如对上一次我哋好似访问咗一位朋友咧，其实即系上个礼拜系嘛？未訪問咗一對網紅嘅，咁其中一個都係即係住咗喺另一個人嘅屋企，但係佢同父母係同住噶嘛， 家仔同阿姨。 咁所以嗰度加上咗就係話，就算兩個男子同居，咁但係可能要同其中嘅一家人一齊居住，其實嗰個關係又會複雜咗嘅，係嘛？即係唔係話淨係兩小口，然後一個安樂窩咁簡單咯？其實嗰個關係難處理嘅咧。 有冇婆媳關係？ 有家庭嘅正常纠纷咯，即系 正常纠纷，正常纠纷。系， 因为我觉得你问我啊，我觉得无论系男仔定女仔咧，因为系家嘅 concept 嚟嘅，即系中国人就你同你另一半，无论系男定女都好，咁你就唔系净同你另一半拍拖或者结婚，咁你就同另一半嘅屋企人咧都已经搭上个关系，就系屋企人啦。咁所以。兩個原生嘅家庭咧，本身個成長好唔同啦，可能價值觀又唔一樣啦。咁一齊，我哋有試過一齊去旅行嘅，其實即係兩家人嘅爹哋媽咪，再加埋我哋去旅行，咁就好見到啊，原來可能食一餐飯咧，去邊度食咧已經好 見真章， 見真章， 幾時 炒曬啦就已經 順唔順利咧？其實 overall 嗰個旅行 都順利嘅，但係會有摩擦嘅，即係嗰種摩擦係我覺得係好正常，因為。其实人人都有不同，咁就要大家去互相学习，即系去认识大家嘅唔同系啲乜啦，亦都要互相去包容个唔同，其实系唔同啫，而唔系不敬啊，或者系一啲 唔好嘅嘢嚟嘅，咁要喺呢啲磨合嘅位慢慢磨合之後就會好啲咯。 嗱，呢啲兩個家庭咧走埋一齊啦，成為咗姻親啦。OK， 咁嗰隻正常嘅磨合啊，即係好一般噶啦。OK， 都要好多技巧，好多啲 patience 啊、耐性咁啦。但我覺得咧，同志伴侶咧就額外多一啲其他考驗嘅，因為兩個家庭未必兩個家庭都咁開放噶嘛。 冇錯。 OK， 就算兩個家庭嘅父母都好接受都好啦，又或者係嗰隻，唉，好無奈啦，仔大仔世界啦，即係嗰隻係嘛？咁但係佢哋點樣向即係自己身邊嘅其他嘅親人啊交代啊，想唔想交代啊，又係另外一件事嚟 嘅。係啊，呢啲全部都喺結婚嘅時候就彈曬出嚟咯。即係本身兩個人一齊拍拖嘅時候就兩個人嘅世界，真係要結婚啊，或者真係同居，或者將呢個關係講俾屋企人聽嘅時候，咁就變相衍生咗頭先好多呢啲問題。呢啲問題就係真係同一個一般嘅異性戀就唔同，因為一般異性戀咁一男一女，人哋就覺得你正正常常就一齊會結婚嘅啦，冇任何嘅考慮。我哋結婚嘅時候，我哋都諗下咁同唔同親戚講啦， 同幾多親戚講啊？ 定係同埋有另外好尷尬就係，如果我哋想講，媽咪唔想講，咁點算啊？係 啊，哇！要拆好多嘢真係好煩啊。 其實好大， 即係裏面好多 dynamics 同埋 politics 啊。 係啊，係啊。 咁你哋個情況咧，你仲要咁高調添，有司法覆核添。 我哋咧被逼嘅啫，其實如果我可以正正常常可以住喺自己屋企，我唔會想咁做咯。即係我想，即係我想聽眾或者政府都知道有邊個肯想打官司啊？ 係係你估嗰條路容易行㗎？ 係啊， 咁只不過我咧，因為我記得我係上年同你做訪問時候，你都講到就係話，因為其實你點樣被逼咧？因為即係被逼就係去到個地步，喂，真係可能冇機會繼承嘅喎，我點樣去保障我另外一半啊？ 系啊， 系嘛，即系嗰个真系牵涉到系真系好基本，同埋真系去到最需要嘅时候，被剥夺嗰个权利嘅时候，你真系唔可以唔打呢场仗噶。 系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一件事，同埋亦都系我觉得啦，即、就、系、是、我嘅立场系一个爱同埋负责任嘅表现咯。因为我哋辛辛苦苦经营咗一啲嘢，然后嗰样嘢最后系唔可以保障到自己嘅伴侣，咁我哋辛苦二十年系为咗啲咩咧？咁、所以我觉得政府要明白我哋。真係唔係特權咯？如果講緊自己供嗰層樓都唔可以俾，都唔可以受到保障俾自己嘅伴侶，我覺得真係好難，好難聽，亦都好難受咯，係 啊。OK， 嗱，頭先有人問開啦，即係屋企人一定係好難過嘅一關嚟㗎啦，即係點樣拆掂曬裡面即係奇怪嘅，即係所謂家庭政治咧，有排拆，可能而家仲拆緊，我知道嚇。咁但係你住嘅，譬如話嗰棟居屋咧，睦鄰關係又係點咧？ 係啊，因為其實即係你知咧，居屋通常都係即係小家庭啊，咁咧男一女，即係爸爸媽媽咁，但係你兩個男仔，咁會唔會鄰理方面又要？要多翻解釋，你知啲樓下嘅 secure 姐姐叔叔係好得閒噶嘛，每日都會傾大家嘅活生活事， 係同埋佢都會認得。其實我自己就有啲尷尬嘅，我都唔會唔承認咧，我就為咗避免麻煩，因為其實兩個男仔一齊住啦，佢哋就好快就會 assume 啊，你兩兄弟，咁佢就話你兩兄弟啊點啊點啊，你兩兄弟啊幾時翻工啊？即係其實通常都係啊食咗飯啊翻工啦，咁係咁講嘅，跟住話你細佬你阿哥出咗去翻工未啊？咁樣聽 你好啲啊，我嗰個外國人嚟噶，我做唔到兩兄弟。 咁你係咩？點 你咪話同父異母咯？ 唔係咁。佢哋又冇問過，同埋因為我經常都係即係盛裝打扮咧，佢已經唔知道我係咩性別噶啦。 無花政策唔錯喎， 係啊，所以佢已經見怪不怪我，即係推動啊，佢係會有啲咁嘅人喺身邊出現咁樣嘅。不過我有一個鄰居就即十幾廿年咧，佢都話啊，你個同房可唔可以唔好開咁大個唱機啊，令到我心臟病會好驚咁啊！即係佢會咁樣嚟形容我嘅，即係老公咧，佢話我同屋住咁樣咯， 係咯，隔離鄰舍啦， 係啊，隔離鄰舍都會即當我哋兩兄弟，咁我其實自己個取態咧就係、是，即係大家做鄰居，大家想做個好嘅鄰居，咁其實佢哋就好友善嘅。咁當然佢哋未必知道我哋嘅關係係啲乜，所以先友善啦。但係我又都唔想挑戰得佢哋太多，因為每個即係講真啦，好多我哋住嗰個地方咧就廿幾年樓㗎啦，已經好多都係講緊五十幾多歲老街坊咁樣，可能我唔知佢哋接受程度係幾多。咁我都覺得其實大家。都是最重要對人有禮，即是我不想去挑戰他，亦都不希望他會感到不舒服。他不會挑戰我，我不會挑戰他，大家有一個安全的距離，大家都是街坊街里，有時他要借鹽好，我們會問候一下大家好，我覺得這個關係我都會舒服咯。但如果有一天他看報紙見到了， 然後真同我有個 discussion， 我覺得我 more than happy 同佢有呢個 discussion 咯。即係講真講真，你搭 lift 咧都唔會好多時間講到好多嘢。但係有一日佢真係同我講，我有疑問啊，或者我唔開心啊，咁我哋覺得如果佢真係唔開心，我就真係想同佢講，因為我住喺嗰度噶嘛，大家都唔想唔舒服咯。 其實真心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好多老街坊咧都有聽嘅，即係呢個係真嘅。咁啊，不如你啊喺呢一度就 吸毛係嘛？ 吸大氣電波吸毛啦，同我哋講啦，講清楚你哋嘅關係。佢係我老公。 哦，系啊，佢系我老公，咁一定系嘅呢个。 系，不过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喺网上面睇到一个古仔咧，都系同呢一个即系同志嘅睦邻关系有关嘅。咁咧就系喺一个啲即系所谓美国嘅小镇里面咧，有位朋友咧就 share， 佢话即系无啦啦咧收到一封信。咁一封信咧，其实就系、是、其实系对面邻居咧个女咧就 send 俾佢，嗰、那个女已经搬嚟咗，即系长大成人 ，send 俾佢咩咧？即系其实系话俾佢知，其实我哋好少见面嘅，虽然我住在你对面，但是我很想告诉你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是很开心，我很想多谢你，因为我看到你在家里那里挂了一个创旗，当时我都未come out，但你那支创旗是带给我很大的强心针、令我终于离开了家之后去走回自己选择的道路啦。虽然我跟你没什么认识，没什么对话，但我真的很想在今时今日写封信去多谢你，这样 好窝心， 是不是很窝心啊？好窩心啊！咁而即係掛喺蒼崎嘅嗰個屋企咧，其實嗰個 household 唔係 LGBT 添，直人家、家庭嚟嘅。咁但係就掛一面蒼崎嚟到去表示對於同志社群嘅支持。咁、然後看起一啲年青仲未出櫃心裏面好惶恐嘅同志少年眼中，原來係咁重要嘅一面旗。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行出多一步，讓世界變得美好啲嚇。咁或者下一次搭 lift 嘅期間，如果你知道對方，啊、原來呢個就係啱贏咗官司嘅 Henry， 咪同佢講聲恭喜咯。 已經係話拎支倉旗出嚟 養。anyway， 再一次恭喜曬 Henry 同埋 Edgar， 希望你嚟緊嘅另一單嘅司法覆核會一切順利。 多謝曬， 多謝曬 ，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日国庭征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仍然在深圳羁留。本港警方前日接获广东省公安厅回复，指十二人乘坐偷渡集团安排的快艇，计划经内地海域逃往台湾，逃避在港涉案的刑责。他们向偷渡集团缴付资金作为出逃费用。盐田公安分局仍然调查案件，稍后将会依据内地刑法呈请批准逮捕他们。而本港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公安调查发现，他们上个月23号朝早大约7点几在西贡布袋澳码头上船，到朝早9点几在管辖海域内被查获。十二人涉嫌干犯偷越边境罪被刑事拘留。警方表示，根据省公安厅资料以及海事处和水警记录，快艇最后侦测到的时间是上午8点几，当时离开香港水域界限约 10.9 海里，向东南方向航行。而广东海警局公告曾经提及，查获快艇的位置在香港水域界限以外东南方约26海里。香港大学一幅莲农场星期六被校外人士破坏，港大发言人说，同类破坏行为类似在校园发生，深表遗憾，正是检视事件和校园保安措施，不排除向涉事人士追究责任。发言人话：星期六傍晚约七点，三十几人从港铁站走到大学街，撕除一批海报。大学增援保安到场时，他们陆续离开。港大学生会就在社交网站话：该批人士撕毁莲农场上的海报，破坏学生会旗帜等，期间保安无主动阻止。学生会谴责事件，并将作进一步行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向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制裁。 報道引述美國商務部的信件提到，對中芯國際的出口可能被轉用作中國軍事用途，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企業需要獲得許可才可以向中芯國際出口技術產品。中芯國際回應說，未收到被制裁的正式通知，強調公司和中國軍方並無關係，亦都不會為軍事用戶製造產品。英國倫敦週末有民眾示威，反對政府收緊防疫限制措施，之後和警方衝突，四名警員受傷，其中兩人要送院治理，警方拘捕十人。數以千計示威者在特拉法加廣場聚集，部分人未有保持社交距離和沒有戴口罩，代表在場集會和發言大約三個鐘。有人批評政府提出的限制措施未經國會批准，警方說廣場上的人沒有按照風險評估做好防疫措施，存在傳播病毒的風險，要求示威活動解散。示威者向警員扔水樽，警方揮動警棍警告示威者後退。英國星期六新增604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數字比前一日少800多宗，累計43萬人確診。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風勢頗大，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較多。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日本首次有地方议会要求推进同性婚姻合法化。日本京都府的长冈京市议会近日一致通过了一份意见书，呼吁日本政府和国会推进同性婚姻合法化辩论，并尽快做出决定。意见书指出，正在日本各地推行的伴侣关系宣誓制度只是一种行政制度，并不能够解决同性伴侣面临的法律问题，因此现在就必须开始讨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专家指出，这次是日本首次有地方议会通过类似的意见书。在日本，实行承认同性伴侣的伴侣宣誓证书制度的地区正陆续增加，预料在本年度之内发出同性伴侣证书的地区将会增加到至少69个，这些地区将会覆盖超过 30% 的全国人口，亦即是大约4000多万人，包括两个县和府，以及67个市、区或者町等等，亦包括了绝大多数的大城市。日本的 LGBT 权利团体认为，事实说明在全国范围立法承认同性伴侣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各地同性伴侣证书制度的实施，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很多公司企业亦都开始为雇员和顾客的同性伴侣提供配偶福利等的待遇。有调查发现，伊朗 LGBT 社群面临来自生活各方面的暴力， 當地女同性戀和跨性別組織 SixRank 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朗 LGBT 人士普遍面臨家人、朋友、當局甚至是伴侶的暴力對待。這一項調查通過網上進行，所採取的方式非常隱蔽，這是因為伊朗將男同性戀定為非法並處以鞭刑或者死刑。在調查過程中，共有230位自我認同為 LGBT 的伊朗人回答了問卷，其中 62.2% 的人報告他們說曾經遭受家人的暴力， 49.1% 曾經遭受過朋友的暴力， 20.9% 曾經遭受過伴侶的暴力， 52.2% 曾經在公共場所遭受暴力。調查發現，近三成的人曾經因為性傾向或者性別身份被警方逮捕，他們在被拘留的期間遭受了身體和語言暴力，部分甚至遭受了性暴力。正是因為這樣，近七成的人表示即使遇襲亦都不會報案求助。 SixRank 指出，除了暴力問題，職場和教育系統的歧視亦都被伊朗 LGBT 人士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OK， 咁啊，即系其实啊，都有好多即系不同嘅消息嘅发生啦。咁啊，其中就包括即系其实大家我谂喺香港咧，既然而家陆续我哋开始喺多单嘅司法复核里面咧，都证明我哋可以逐啲逐啲咁去争取呢一个权益啦。虽然香港未有正式嘅所谓同志婚姻啦，咁但系唯独是咧就系、是、咁样去斩件式，逐嚿叉烧上都好啦。其实其中一个条件就系、是、一定要喺外国住咗贼咯。 系啊， 所以都要做足资料就是。到底边度系通过咗啦？因为其实讲明啊，系要同志婚姻啊，因为其实有一啲嘅国家咧，其实佢同时都系通过咗所谓民事结合噶， 系啦，好似日本咁样啦， 系啦。咁但系民事结合，我谂喺香港而家打咗嗰几单即系所谓嘅司法复核里面咧，其实就唔受理嘅。 嗯， 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外国结婚咧，你就唔好选择民事结合啦，就选择真正嘅同志婚姻啦。 冇错，其实头先阿 Henry 都讲咗一句嘅，其实即系呢个角色咧，即系政府嘅角色系好重要嘅，推动呢一样嘢。咁如果政府佢本身冇呢个谂法嘅话，都好难讲啦。好似头先我喺Gaily News 都有讲啦，其实日本啊，即系京都嗰个长江京市啊，其实系佢哋嘅市议会啊，自己主动去提出，喂，系时候要讨论咯，呢个同志婚姻 咁积极进取啊， 系啊， 自己提出噶， 系啊，系市议会自己提出噶，咁所以即系虽然都只不过系一个地区政嘅市议会去提出啦，咁但系我觉得哇，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一步啦。 系啦，讲起主动出击同埋主动提出咧，嗱，大家亦都开始比较关心啦，即系因为啊中美嘅关系咧都喺度胶着之中啦吓，咁、所以美國嚟緊啊，個零月之後嘅美國大選咧，美國總統大選咧，咁其實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啦。OK， 咁其中即係都係兩個人物之爭啦，就係參參同埋拜登啦。 冇錯。 咁但係最近拜登咧就主動出擊，可能為咗要拉票啦。於是乎咧就要拉呢一個即係所謂。拉票啊，唔系拉边个啊？拉呢个 LGBT 社群嘅票咧，佢作出咗七大嘅承诺。 系啊， 嗱，我啊觉得咧劲嘅，因为佢真系好落实佢去讲每一点对于 LGBT 权益嘅承诺，而唔系好空泛咁。诶，总之选我咧，我会帮你，唔系咁。咁所以我觉得值得提嘅，因为佢真系主动出击去讲嘛。咁啊，于是乎，如果佢真系选到嘅话咧，大家其实可以根据佢呢七大嘅承诺咧，去追到佢咧负都甩嘅，其实真系。 系啊， 一咧就系话，我上任之后，我会通过呢一个所谓平等法 （Equality Act），OK， 讲咗好耐啦，喺奥巴马年代都已经讲紧啦。第二就系话会保障，尤其是系保障LGBT 嘅年青人社群佢哋嘅权益。我谂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可能系当中牵涉到唔知会唔会有教育嘅权利啦，特等啦吓。第三就系、是、LGBT 社群嘅 healthcare。因为有好多，尤其是跨性别人士啊嘛，系因为佢嘅性别身份系被剥夺有关喺公共嘅医疗上面嘅权益噶嘛，同埋援助啦。第四个 point 就系话喺职场上面保障 LGBT 嘅员工。第五就系 full trans rights 啊， 冇错， 全面嘅跨性别人士嘅权益啊。 系呢个真系好少见啊。 系啦，佢唔系就系 trans rights，full 冇错， 全面。OK。第六啦，啊呢、這个真系值得讲。佢咧就话会全面就加速有关喺防御艾滋病同埋研究点样去应对艾滋病嘅情况。佢哋嘅目标就系 by 2025年系可以完全结束HIV， 吓又即系艾滋病呢一个世纪嘅病毒吓，缠绕咗我哋几十年吓。哇，呢、這个承诺好大啊，系讲到明希望2025年个目标。 就係話可以根治 HIV。 其實五年之後啫喎， 係啊，都係五年之後，但起碼佢真係有個承諾同埋有個目標啊。嗯、OK， 第七啦，佢話唔單止喺我上任之後，係要保障國內美國嘅同志權益 LGBT 權益，甚至要由美國出發去推動全球嘅 LGBT 權益啊。 嗯，係啊，由美國出發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哇，佢今次即係唔係好空泛咁樣，即係話啊，即係同志社群要支持我啊，我好支持同志朋友啊咁樣。佢係真係做出咗七大嘅承諾，好似頭先阿 Brian 所講，到時佢選到啦，佢真係有一樣嘢做唔到，你都可以啄住佢。 係啊，啄住佢㗎，逐樣追啊。咁大家都明白，侵侵喺佢嘅任內咧，其實基本上係不斷係有啲就明刀明槍，有啲就借啲耳咁去剝奪緊，其實係 LGBT 喺尤其是喺美國嘅同志社群嘅權益啦。 嗯。 咁所以佢今次許下呢個承諾咧，我覺得對於美國同志社群嚟講咧，其實喺投票方面咧，會有一個幾大嘅指標作用。 嗯，同埋你都見佢其實都真係好 gay friendly 嘅。之前阿雪兒咧都喺呢個網上嘅開一個演唱會咧，係為佢籌款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即係雪兒嘅歌迷，其實基本上全部都係即係 gay and lesbian 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即係佢都係因為某部分嘅承諾咧，阿雪兒先至肯幫去開呢一個籌款演唱會嘅。 嚇、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要選邊一個係 gay friendly 嘅美國總統，咁呢、這個唔係好難揀啦。嚇、啊，好明眼就睇到啦。咁但係到底選邊個先對於中美關係同埋嗰個政局有住啲乜嘢嘅影響咧？咁而與此同時，對於香港人嘅福祉、民主嘅發展同埋權利，有幾多背後其他嘅因素咧？呢、這个真系太复杂了， 千丝万缕， 千丝万缕咁，即系所以真系我哋啲常人真系只可以喺呢一刻自求多福啦。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要讲呢个中美关系咧，不知从何说起啦。我哋都系讲翻啲我哋比较擅长嘅嘢咧，就系、是、sex， 比较切身啊呢、這个， 或者比较可以即系拿捏得总准确啊。讲出嚟 都话你有黐脷根噶啦，又赖个口罩。 唔系，咁我希望，咁我系有少少唔系黐脷根，系懒音。我已经好努力去改善 了，你都坦白嘅， 亦都坦白嘅， 系啦， 系 系， 即系好似 come out 一样嘅啫。 我哋就系要坦荡荡噶嘛，自己人。 喂，嗱，今个礼拜讲 Let's talk about sex 咧，我哋唔知点解即系无独有偶，几单嘢咧都系同呢一个咧 condom 啊氹氹有关。 其实我哋都成日讲 condom 噶啦， 因为我哋都太切身处地，经常会。見到或者接觸到或者用到啦， 係 嗱，其中一單咧就都大單。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報紙啦，咁、就係講咧無啦啦越南咧破獲咗啦一單咧， 哎呀 廢物回收嘅勾當啊！點樣廢物回收法呢？嗱，前嗰排咧，即係譬如喺疫情之初咧，我哋未成日都聽聞啦，用口罩要小心嘅。即係坊間當有呢個口罩荒嘅時候咧，大家都即係有個傳言就係話，有啲人啊執翻一啲用啊，即係抌咗嘅口罩，然後將佢洗乾淨係再買噶，好無良啊咁樣。咁嗰時我哋有一個月啦，半個月到咧，我哋都好恐慌噶嘛。 係㗎，係 嘛？咁但係呢個更加恐慌，咁就係越南咧最近破獲咧有32万個咧係回收狀嘅 condom 啊，氹氹啊，即係好驚係 condom。啊，大佬！然后即系总之唔知点样破获嘅时候咧，就系、是、总之嗰个人就供出嚟话咧系个女人嚟嘅，就系话诶我喺个某个人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可以喺个人有个人嘅身上面可以买到32万个旧嘅避孕套，即系嗱，首先嗰个人啊揾到32万个其实都唔容易啊， 佢点样收集？ 佢点样揾嘅咧？系咪？系咪即系去晒啲屋村嗰度喺个垃圾桶度抄嘅咧？ 嗯。 又或者在一些即係會某一些場所應該會容易啲揾到嘅。 但係32萬個、哦，你十年即係你逐個去抄，我諗要揾好耐先揾到三十。係 咪有志願者捐㗎？係 啦，咁而喺呢個破獲工場裏面咧，就發現佢哋咧喺個工場裏面咧，就將嗰啲用咗嘅避孕套咧去點樣清洗啦。 嗯， 有冇消毒我就唔知啊。總之會洗過嘅。咁然後咧就將佢咧即係再包裝過啦，當新嘅一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未必過知嘅，即係用完嘅避孕套係層咪掹掹，同我哋即係一般啊用新嗰啲鉗出嚟都未開未拉長嗰啲咧，係兩件事嚟噶嘛，係嘛？又冇曬嗰啲 lubricant 啦，裡面係咪先？咁然後跟住佢，我仲好似聽聞話咧，喺個工場裡面咧，佢有擺咗一啲咧類似假洋具嘅東西，係將嗰啲用過嘅 condom 咧套落去，將佢掹翻直。 即係好似燙一燙咁樣， 但係即係佢即係首先 啊咁， 首先品質係冇保證啦。但係佢收集翻嚟應該都係參差不齊嘅喎，即係有啲長有啲短，有啲有花紋啊，有啲奇形怪狀嘅喎。咁佢即係再轉手賣出嘅時候，啲人會咦點解呢個同上個禮拜用嗰、那個？生咁远 嘅，我买嘅时候有环纹嘅，唔系嗰个又话有生果味，呢个冇嘅， 生果味得垃圾味啫。 同埋点解咁干嘅，鞋湿湿嘅？平时用嗰啲系即系已经系即系滑滑地噶啦嘛。 咁所以系咯，所以就产即系品质就一定系冇保证啦，亦都唔合乎卫生啦。咁所以 唔合乎卫生啦，唔知洗得干唔干净啦，咁而我觉得最得人惊一样嘅就 系 会搞出人命啊！ 系啊， 咩叫搞出人命呢？我意思就系话，喂，你用过嘅安全套可能其实已经系唔安全啦，已经系穿咗啦。咁你吓、啊，对于直男直女嚟讲，系容易搞出人命嘅、 啊。 用咗之后， 即系用咗反而吓、啊，令即系会制造一个新生命，咁就无谓啦。即系其实作为一个即系喺即系以前喺加拿大生活咁多年嘅人咧，我系好支持 recycle。reuse 嘅、 嗯， 即係環保係非常之好，但係即係唔係樣樣都可以嘅，即係你話飲完個膠樽咁要回收咁啊，當然啦、嗯，用完膠嘅 condom 最好唔係最好啊，其實係絕對唔可以回收啊。得 condom 呢一樣嘢咧，即係有即係我哋嚇、啊、作為有生殖器嘅男人就可以用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冇得用㗎喎，咁原來係嗱係都有女性 condom 嘅，咁但係點解我咁樣講呢？因為呢原來喺英國有一個男子呢，佢就因為患有呢一個嚴重嘅敗血病呢，就失去咗佢嘅陰莖，咁、嗯、就即係有感染啦，咁就即係佢個陰莖呢，據講呢係好似係逐步慢慢咁甩出嚟，咁其實到終於終於有一日係啦，佢表示呢，其實佢就唔太 surprise 嘅甩出嚟嗰下、嗯、因為其實佢已經等即係見住佢不斷咁樣腐壞呀， 即係萎縮咗 係啦，咁於是乎就點呢，啊佢竟然揾咗一位權威呀，移植陰莖嘅權威，咁就幫佢諗咗個方法重置呢一個陰莖，但係咧有一個過渡期嘅，佢首先咧要喺手臂嗰度生一條新嘅陰莖出嚟先，咁所以佢而家有一個兩至四年嘅過渡期咧，佢要係伸出佢嘅手臂去屙鼠鼠咯，咁就同埋就當然就唔可以有呢一個正常嘅性行為啦。 或者佢由手臂嗰度开始先，咁、嗯、甚至系博通咗自己嘅尿道， 系、 哦、所以佢唔系话纯粹系，只不过喺你手上面生一个组织， 系， 即系你知道有啲而家整容系噶嘛，其实 系 用你身体里面其他嘅组织咧，然后系移落去噶嘛、 嗯， 哦，原来佢首先由嗰度开始先， 基本上是一个 transplant 嚟嘅，咁、哦、因为佢要做，佢要等佢生晒所有嘅组织啊，各样嘢，等佢成熟啦，咁就再将佢呢一个已经成熟嘅阴径咧就即系移翻佢原本应该喺嗰个位置嗰度，咁、 嗯、 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而家佢就棘住咗，咁就即系好多即系医疗服务都冇提供啦，咁就暂时 未做得住， 未做得住，但系佢嗰个阴径据讲就已经系成熟噶啦，咁而且系比之前就长咗两公分，即系两 cm。 O K， 嗱，唔系我首先即系祝佢手术成功啦， 系当然 咁啊，科学昌明啦，令到一啲奇难杂症都可以有一个出路啦，咁啊好事。但我只不过就觉得即系我谂。 冇乜男人喺呢个世界上面系曾经有一个经验，就系、是你嘅生殖器官喺你嘅手臂上面。 系啊， 咁而家因为仲要系疫情嘅关系，唔可以快快脆去做呢个移植手术，完即系所谓埋埋个尾啦。 嗯， 咁所以佢咪要继续保持个生殖器官喺一个好阳嘅位置咯。 系啊，嗱，针对呢一样嘢， 即系你知手要做咧，又要食饭，又要打字，又要打机。 但佢都有正常嘅社交生活嘅，咁而且佢仲帮呢一个喺手臂上面嘅拍新朋友啦，改咗个名叫 Jimmy， 我唔知点样叫 Jimmy。 咁我谂佢系咪要成日都要着呢个长袖衫？ 系啊，同埋嗱，你就算着长袖衫都好啦，你即系始终你摆只手喺度，咁都会好似一嚿嘢喺度嘅。咁、嗯、啊，据讲咧，佢去酒吧饮酒嘅时候咧，都有人问佢啊，点解你个手臂点解会咁？咁佢就同人哋讲，哦，嗰系一个录音机嚟嘅咁样。咁但系佢 会唔会啲人唔介？即係好似我咁，成日講嘢會搭人膊頭，搭人手臂，唔可以搭咗落去，咦？唔似錄音機喎。 佢嘅講法咧，就係佢係右腰嘅，即係佢係用右手即係做即係咁，所以佢嗰、那個生殖器官就喺左手嘅。咁我諗佢應該係用右手嘅機率會多啲嘅，咁就應該會避，佢應該都識避重就輕，會避免呢啲咁尷尬嘅情況啩。 係，但我驚有啲朋友即係無啦啦好耐冇見啦，然後走埋嚟拖住隻手咁樣，就係嗰個位置咁樣。首先你会好痛啦，我觉得会不会有同等的痛楚的？ 我又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神经线在那里呢，在这个过渡期间。 哦， 又未必喎、 啊。OK， 好， 系啲女士们唔系好明白我哋讲咩，男士应该明白我哋讲咩。 咁希望佢即系做到呢个手术啦。咁我谂亦都可以令到一啲即系生殖器官受到创伤嘅人有一个带来一个新嘅希望啦。不过我就想讲下咧，即系近日咧，我就喺网上睇到一个即系一个好得意嘅公仔啊。 嗯， 原来呢个公仔咧系咧。是两个生殖器官嚟嘅公仔啦，咁你睇落去咧，好似个受包咁啦，当然系，即系一男一女咁样啦。咁事源系点解会有呢个公仔嘅呢？原来咧就系一对咧，应该系姐弟咧，系嚟自西班牙嘅。咁佢就觉得咧，啊，点解我哋嘅公仔嘅圆形或者初形，点解唔可以喺个生殖器官咧？即系点解永远咧？即系人哋系，即系你会送啲 Hello Kitty 啊，或者送一啲即系好可爱嘅熊猫， 系一只猫啊，一只狗啊。 点解你唔可以送一啲 一个生殖器官 嘅？公仔俾你嘅小朋友咧，即系佢又觉得，同埋因为佢系天主教嘅家庭长大咧，咁佢就一直都好压抑住呢一啲咁样嘅对性嘅，即系求知欲啊，或者好奇。咁自佢哋两姐弟即系去咗纽约之后咧，就决定咧要即系网上啊众筹咗，跟住就众筹咗呢个咧$16,000咧，就去研发咗一个咁样嘅一对公仔啦。咁佢哋好。得意之處咧，呢、這個公仔仲有名嘅，即希望我冇讀錯啦。一個叫做 Nippies， 一個叫做即係Nagavi 嘅，咁樣就是女仔咁樣嘅。咁然後佢哋都賦予咗佢唔同嘅性格啊，一個即係好奇啊、有趣啊，一個就係即係害羞啊、可愛咁樣嘅。即係佢哋兩個係會有一啲故事發生嘅。即係佢哋係一個有 character 嘅公仔嚟嘅。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平時有時見到話啊，我哋性教育嘅公仔呢、這個小明呢、這個呢、這個阿芬。咁樣，咁佢哋會即係 而家係小明同埋 點樣分咧？ 即係青春期會有啲咩反應？即係佢哋兩個係冇嘅，即係你可以賦予佢一個，即係好似你 獨立嘅生命咁樣。 係啦，你好似收到你朋友送你個公仔俾你，咁你攬住瞓啦咁樣。 唔係幾可愛，但我覺得真係其實係完全係兩個手包已經可以取代啦。 但係手包你會食咗，唔係手包，即係我諗似係單一個。性別個造型 嗱，咁啊嚟緊係中秋節啦，咁啊撞正咧11日啦 ，OK， 咁啊咁啊，所以臨尾想講一講咧，就係又係同呢個氹氹有關嘅。咁、因為喺呢一個即係中秋節嘅期間咧，前後當然係好多啲促銷嘅活動啦，其中咧就有一個 D 字頭嘅品牌嘅 condom 就推出咗一個咧，我諗係限量版係嘛嘅月餅係嘛， 係 嘅禮盒。 系啊、哦，我记得啦，我记得系。 佢上面有一句礼盒，咁然后佢用咗句 slogan，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喺呢个中秋期间咧，通常都用呢一句噶啦。但愿人长久， 千里 共婵娟啊嘛。咁而呢一只牌子嘅氹氹咧，就强调咧，你戴咗之后咧，除咗安全啊，又或者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快感啊之外咧，就系强调你戴咗呢个咧，反而可能比你平时嘅性事咧，或者系更加持久都唔定。 嗯， 佢居然呢一个咧月饼盒咧。 的宣传口号呢就改了这两句，就变成是但愿人持久，千里共婵娟。咁我觉得好正，真係乐而不淫。 是的，同埋不过你要留意一点呢，其实我以前问过一啲即係制造商呢，即係氹氹製造商咧，佢話其實持久係點解嘅咧？佢哦，我整厚啲個氹氹，等你冇咁敏感，咪持久啲咯。 係啊，係唔係同埋厚度係 feel 唔到任何嘢，咁所以你做一世都得㗎啦。其實 嗱，我唔知佢係咪用呢個招數去令你持久， 持久過龍喎、 啊。唔係咯，其實一個氹氹強調話你可以有即係更加持久，其實係咪調翻轉話俾大家知？係啊，你用我呢隻牌子其實係 啊， 應該 feel 唔到任何嘢。 咁当然我諗呢个即係兼觅啦，送礼自用都即係两家宜嘅，因为佢里面就真係有两个月饼喺度嘅。即係所以大家可以上完月咁啊，跟住就啊食完月饼，跟住就可以一起。 即係飲完茶。 係啦，再用埋嗰盒工具啦，冇錯啦。 OK， 嗱，今年嘅即係自己人咧就唔會撞正呢個中秋節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同大家過啦。咁啊，即係要等待即係追月之後，下個禮拜六咧先再同大家見面啦。 冇錯。 咁但係經歷咗2020年咁黑暗、咁動盪嘅一年，咁希望大家喺呢個中秋佳節都可以同自己親愛嘅人，大家都隔離咗咁耐，大家都 lock down 咗咁耐，希望可以食餐好嘅啦。希望大家團團圓圓，花好月圓。送一首作品俾大家，过一个好嘅中秋节。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I didn't mean it when I said I didn't love you so. I should have held on tight, I never should have let you go. I didn't know nothing, I was stupid, I was foolish, I was lying to myself. I couldn't have fathomed I would ever be without your love. Never imagined I'd be sitting here beside myself. Cause I didn't know you, cause I didn't know me, but I thought I knew everything. 中秋佳节咧，即系 book 台啦，成家人咧要食个中秋饭咧，都几闭翳，都几高难度，因为暂时而家嗰个食肆嘅限聚令咧，都好似仲系 四个 人，四个人啊嘛，咁要我成个家族多过四个人，咁就要分几台噶咯。 系啊，不如喺屋企食啦，都系自己煮咯。 咁喺屋企食啊，使唔使大家要各个即系家庭成员都要戴口罩咧？ 食嗰阵唔使， 系啦，或者可以喺个口罩嗰度画一条线咧。 咁不如唔好打，如果你画条线，开个窿，多余。Anyway， 无论点都好啦，几多限聚，几多限制都好啦，大家可以即系谂啲方法啦吓、 啊，小心啲咯。 喺人身安全嘅情况底下，都希望可以温馨地过一个中秋嘅佳节啦。 嗯。 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喺自己人再见， 拜拜。Bye bye